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由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的动作犯罪题材影片《虎胆追凶》定于9月21号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由伊莱·罗斯执导，汇集了布鲁斯·威利斯、文森特·多诺费奥、伊丽莎白·苏、迪恩·诺里斯等多位奖项加身的好莱坞著名影星。影片围绕着虎胆英雄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一名外科医生展开，讲述了他在家人惨遭暴力侵害后孤身闯入敌营奋勇复仇的故事。对于喜爱布鲁斯·威利斯的影迷来说，他主演的赤焰战场系列影片是虎胆龙威系列之外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那么您是否还记得2011年4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的这部赤焰战场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中一起来讲述美国好莱坞漫画改编的影片《赤焰战场》。《赤焰战场》改编自美国漫画公司巨头 DC 的同名漫画，超人、蝙蝠侠都是这家公司的超级英雄。比起动辄玩血腥、玩爆破、玩视效的原著漫画，搬上大荧幕的赤焰战场带来的是非同一般动漫的小小惊喜。因为在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导演罗伯特·斯文克和雪盲编剧希伯尔兄弟被成功征召后，他们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走科恩兄弟式的黑色喜剧风。电影里三步一段子、五步一包袱的埋伏，让观众确实看得非常的轻松惬意。当年这部漫画共3册，出版于2003年至2004年，所以这部系列影片到底能拍多少集谁也无法预料。赤焰战场在台湾和香港地区也被翻译成为夕阳红特工队、赤色特工和红色危机等等。其实这部影片的英文名字非常简单， Red 直译就是红色，其实这是3个英文单词的缩写。真正的英文片名是 Retired and Extremely Dangerous， 直译的意思是退休且极度危险的，意义就是姜还是老的辣。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弗兰克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高级特工，习惯了 CIA 特工生涯的南征北战之后，要蜗居于宁静舒适的生活，自然会闲得发慌。他通过打电话结识了退休金服务部的女孩莎拉， 他们感情日深，并相约要一同出游。可就是在这一天半夜，几个黑衣小青年成为了不速之客。他们吃饱了撑的，居然荷枪实弹来闯弗兰克的家门。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弗兰克家那栋漂亮优雅的湖边小屋立马就被扫射成为马蜂窝。饭可以多吃，门不能走错，谁家小儿那么不知死活，竟然动土到了太岁头上呢？缘由很简单，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当前任特工队中情局的小秘密如数家珍时，退休金可不是光吃喝拉撒睡就能拿到手的。中情局你这杀千刀的，你不仁我就不义，要整暗杀是吧，玩阴谋是吧，论资历是吧，比协作是吧，老头老太太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可是莎拉可不能不管，解决了那几个小青年，弗兰克就来到了素未谋面的莎拉家。 是我，弗兰克，种梨的那个。 你怎么会在这儿？快滚出我家！ 嘿， 不是让你先打电话的吗？ 我不会伤害你的，请听我解释，拜托。 走开！ 别扔了， 离我远点。 嘿， 那是我的包吗？ 是。 都是你收拾的？ 是的。 你帮我打扫了？ 稍微打扫了一下，太乱了。 别过来，走开，走开， 拜托， 走开， 我们要离开这儿，快点，别闹了。听我说，有人要杀我， 救命啊！ 别喊了，听我说， 救 他们也想杀了你。 为什么会有人要杀我？ 我们被监视了，他们偷听了我们的对话。 为什么？ 因为我对你说话的方式。 什么？ 他们听出我喜欢你。听我的，现在从后门走。 我不走。 你别误会，我知道很夸张，我也知道是很疯狂，的确疯狂，而且这和我想象中与你见面的场景完全不同。但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我只希望有一天你和我可以坐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回忆这事儿，然后可以把它当做一次难忘的冒险。嗯 嗯嗯，没办法，弗兰克用封条封了莎拉的嘴，捆了他就开车奔跑了。 我也有点饿了，想吃什么？ 披萨，好主意，不过还是先到汽车旅馆避避风头吧，因为那里最安全。可弗兰克闲不住，他得找找自己的老伙伴摩根·弗里曼饰演的乔。 难以置信，你竟然还那样。 见到你真好，老弟。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说吧，什么事？ 认识了个女孩。 不是吧？ 说来话长。有暗杀队拜访，24小时前在我家。 知道是谁了吗？ 差不多吧。 这以前可是很绅士的工作，一支独立的南非暗杀队似乎暗杀了一名纽约时报的女记者 Stephanie 陈，你认识吗？ 不认识。 有人要对你下手啊，老弟。 没错，可为什么呢？我退休了， 还需要再调查一下。 你也小心点儿。 我都80岁了，而且是肝癌晚期，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一枪打死你。 好吧，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住在这儿。 怎么了？ 渐渐老去， 以前是越南、阿富汗，现在呢，清泉养老院。好好想想吧。 想什么？这和弗兰克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莎拉居然在汽车旅馆挣脱了捆绑，还报了警，这下可让接到暗杀弗兰克的中情局特工库伯抓个正着。他连忙前往汽车旅馆，莎拉以为报警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想到警察竟然对他动粗，还给他打了麻醉剂。万分危急之时，弗兰克赶到，打昏了警察，救下莎拉，却和库伯狭路相逢。都是特工，弗兰克手下留情，报了警然后离开。很快警察包围了库伯，这时莎拉也醒了。 我们在哪儿？我们为什么来纽约？我现在真的开始恨你了。 我只希望你能够了解我们目前的状况。 我只希望不再被绑架或者被麻醉，还有我希望你有头发。不过看来我们俩的愿望没机会实现了。 非常抱歉。 多亏你救了我，谢了。 应该的。 算不上最理想的初次约会，但也不是最差的。 在查出谁想杀我们之前，你得和我在一起。 要多久？ 不知道。这些人已经杀死了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曾经住在唐人街。 唐人街很快就到了，两个人俨然一对老少配的情侣在街上走着。 不，你说过我们只是和他聊一下。 我说过，可这会帮大忙。 这位夫人刚刚失去女儿。 我知道。 你不能随便就用胶带把人捆起来，世界上大部分还是好人。 以我的经历来看，不是。 那让我来吧。 什么？ 我试试让我和他谈谈吧。 警察让我耐心等待，但是一点进展都没有。他们说是入室盗窃，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被盗。当时他很害怕。 希望我们可以帮到你。 你们是我女儿的同事。 被害女记者的妈妈递给莎拉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一排数字。 她给我寄来这个，我是在他被杀的那天收到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试着拨过这个号码，警察也毫无头绪。 你女儿在哪儿读的大学？ 看到这排数字，弗兰克带着莎拉来到了哈佛燕京图书馆。 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斯蒂芬，你在明信片上写的数字实际上是图书馆的图书编号。 图书编号是字母。 国会图书馆是这样，但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用来为亚洲文学分类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几年前我住在武汉。 你了解中国？ 莎拉很快找到了这本书，果然书里夹着一张暗杀名单，原来都是弗兰克过去的同事。弗兰克给他们打去电话，可他们都死了。当然弗兰克过去的搭档里有一个叫马文的，曾经死过多次，不找他找谁呢？弗兰克和莎拉来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神秘小岛。 哇，真是个偏僻的鬼地方。 说话小声点，千万别乱动，离我近一点，不要用手机。 手机被你没收了。 不要提手机，也不要提卫星。 你说真的吗？ 突然一个迷彩老男人全副武装跳到了弗兰克的面前。 你是来杀我的吗？ 我不是来杀你的。 哦，不，你就是。 我为什么要杀你？ 因为上次我们见面我试图杀你。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些人就喜欢一直记仇。 我不是来杀你的，相信我。 我们算是朋友了吧，对吗？对，很好。你可以把刀从下面拿开了吗？他是谁？ 萨拉， 他也不想杀你。 对，嗨， 我不喜欢在户外。来吧，我带你们去我家。 那刚刚那个 是诱饵。 迷彩老男人就是马文，他打开汽车前盖，原来这是地道入口。 进来吧。 你有那个房子，为什么还住在这里面？ 这么跟你说吧，去年有直升机飞过那栋房子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在监视我，知道吗？密切的监视我。 有张名单，是一个记者写的，他已经被杀了，名单上所有人也都被杀了。啊，不对，不是所有人。 Frank，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你不能相信当局，一旦你完全相信并且加入了，他们动动手指你就完蛋了。老兄，间谍卫星、手机、芯片、通讯网络、牙科医生， 我们需要你弄清楚的是这张名单。 对，我得查查我的档案。 当然，谢谢你老哥。 哦，他真是个疯子。 他以为自己是被当局秘密洗脑的实验对象。 你们得多等会儿。 没问题。 后来发现他确实被人喂了迷幻剂，而且吃了11年，一天不落。 那样的话，他的情况算好的。 好极了。 是的。 找到了，危地马拉，秋天，是1981年，5个人，不包括我们。名单上的其余5人都在那儿，就在圣贝尼托以及周边地区。 印第安人的地盘。 对，是个小村庄。村民都被杀死了，上面吩咐把所有证据都销毁，让那里看起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认为名单上的人都参与了任务？ 妈的，你知道这国家出了什么问题吗？ 当局想杀了我们。 完全正确。那名单上还有其他人活着吗？ 盖布里辛格。 反正我没想到还会再说这句话。我要去拿我的猪。 马文有些神经质，没有毛绒玩具猪他就会发疯。当然，玩具猪里藏着的可是威力超群的小型榴弹炮。果然不出马文所料，中情局的特工已经接近了他们，仍然要杀人灭口。可是大妈级的特工可不是他们的对手，马文送他回了老家。弗兰克决定不能坐以待毙，他要先下手为强。他来到 CIA 总部，却被库伯打伤，可库伯开始对暗杀命令产生怀疑。随后弗兰克在乔和马文的帮助下找到另一个老搭档，海伦·米伦饰演的特工老太维多里亚，治好了枪伤。然后他们决定，不管是龙潭还是虎穴，再度精诚合作的夕阳红特工队都要闯他一闯，直接杀到 CIA 总部去，看看到底这幕后的暗杀主使究竟是谁。他们首先乔装打扮，找到了受 CIA 保护的名单上唯一活着的人，贩卖军火的公司总裁当尼。 好吧，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记得我们了？我们记得你。1981年，我们帮你收拾了危地马拉那个烂摊子。 但问题是，当时你把谁带走了？ 你们这就是引火烧身。首先，你们不能碰我。 我们当然可以。 乔的一记耳光让当尼好像清醒了不少，可他最怕的还是马文和弗兰克手里的电焊枪。 好家伙，哪儿弄来的？ 超市买的。 多少钱？ 10块。你想用在裤裆、前胸还是臀部？ 好吧，停止吧。裤裆。 停下，看在上帝的份上，停下来，别再闹了。 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时候我们救了一名年轻的上尉，他的父亲是一位去世的参议员 James Stanton。 Robert Stanton 说的就是美国当今的副总统。 你是说我们美国的副总统在危地马拉杀了那么多人？ 对， 那时候完全丧失理智了。 那位纽约时报记者他找过你？ 对对，他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所以我告诉了副总统。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哦，谁在乎？是我让他当上副总统的。 你帮他们隐瞒真相，所以你成了有钱人。 当你说了实话，可这时 CIA 和 FBI 的两队人马都来到这里，把三个老男人团团包围。维多利亚和莎拉是在室外的唯一消息来源，为了安全脱身，乔选择了牺牲自己，莎拉也被库珀擒获。死里逃生的三个夕阳红特工老搭档被逼上梁山。弗兰克给库珀打去了电话。 摩西， 我跟你说，库珀，人老了，观念也会改变，时间已经不多了， 你明白吗？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去杀副总统，你打算怎么办？ 库珀还是嫩了点，虽然他加入了保护副总统的特工处，但怎么是弗兰克等人的对手呢？副总统成为了弗兰克手心里的蚂蚱。可是就在库珀带着莎拉准备前来交换副总统的时候，当尼却来寻仇了。原来当年危地马拉事件都是当尼一手策划，副总统只是替罪羊。关键时刻库珀杀了当尼，弗兰克和莎拉好事成双，夕阳红特工队再创辉煌。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赤焰战场的第一部就是这样，这些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干的可不是拿奥斯卡小金人忽悠人的事儿，什么杀人放火、枪林弹雨、亡命飙车，这几位老人家玩的可是八面玲珑。就凭老人家们优雅耍帅、威风凛凛的另类搞笑风情，你要是不听完我们的节目再找来这部影片重温一遍，那可真是太不给面子了。这部影片拍摄时可是好戏不断，在多伦多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报警的是多伦多的居民，他们听到电影拍摄时机枪扫射的声音，而误认为是真的枪战。翻盖导演罗伯特·斯文克的履历，既有惊悚片《空中危机》、犯罪剧集《别对我撒谎》，也有走温情路线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对于《赤焰战场》这样的动作喜剧影片，罗伯特·斯文克还是第一次尝试。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赤焰战场》的插曲。不过呢，虽然这插曲很老，但是呢别有一番味道。一起来分享美国格莱美获奖歌手、词曲作者、灵魂歌王所罗门·伯克演唱的一首带有爵士曲风的歌曲《心灵归宿》。所罗门·伯克2010年10月10日去世，享年70岁，有21个子女、90个孙子女、19个曾孙。而他去世是在去演出的飞机上，这在当年曾经轰动一时。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像命中注定的危机。很危险，为你失控每天、微笑那么甜，比满天烟火还耀眼。被你想宅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我望着大 雨。一生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